幸福的天涯北奔。

情还会有期待，一段感情结束还有后来，这感觉有好有坏。如你会明白，你就会明白，我对缘分并没有责怪，属于各自的明天重要。 有美丽的梦，

就要整颗心持续在乱蹦乱跳，整夜都没睡着，想知道你是否也会有我这种征兆。面对你很低调，心里却在燃烧，多想能与你创造爱情好，游览整个世界，答应我好不好，有我做你的依靠。走累了我会抱你柔柔肩，背着上跑下跳，你给了我恋爱的讯号，此刻我要牵着你的小指头，勾勾勾勾，你微笑着说勾勾勾勾，戳个宇宙，漫无目的漂流，飞在千变万化的外太空，牵着你的小指勾勾勾勾勾，你微笑着说勾勾勾勾勾，恋爱的感觉甜甜的，有时错溜溜的，突然你在我脸上划过，留下了口红。燃烧，多想能与你创造爱情好，游览整个世界，答应我好不好，有我做你的依靠，走累了我会抱你柔柔肩，背着上跑下跳，你给了我恋爱的讯号，此刻牵着你的小指勾勾勾勾勾，你微笑着说勾勾勾勾，勾画出个宇宙，漫无目的漂流，飞在千变万化的外太空，牵着你的小指勾勾勾勾。戳个宇宙，漫无目的漂流，飞在千变万化的外太空，牵着你的小指勾勾勾勾，你微笑着说勾勾勾勾勾，恋爱的感觉甜甜的，有时酸溜溜的，突然你在我脸上划过，留下了口红。

我依然爱着你，

它让我们慢慢的靠近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。真的很爱你，

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 想问你， 好想问你，